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齐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啊！我哋真系咧要好多谢听众嘅点书啊，因为咧令到我哋喺呢个浩瀚嘅文学嘅世界里边咧，捞翻一本可能我哋真系会睇漏眼嘅作品。 系啊，而家咧，我谂大家少咗机会会睇传记文学啊呢种文体啦吓，咁、尤其是系一啲我细细个嘅时候会睇嘅传记文学咧，更加少人提起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图书馆咧当眼位置咧系有一大堆嘅传记文学，可能而家都系噶。咁而以前睇书嘅心态或者啲爸爸妈妈觉得咧，咁你喺伟人嘅故事里边咧就会得到启发啦，会有励志嘅力量啊，咁就会向善向好，咁我谂传记文学咧好大部分咧都系咁样嘅，所以有嗰啲美国总统啊、华盛顿啊、南丁格尔啊，即系一个好好嘅护士嘅形象啊咁样。咁其中咧呢一位吓，我哋今日要介绍嘅传记人物嘅主角咧，我相信喺传记文学里边，如果选五个当时系最热门嘅话咧，呢一位咧肯定都会入选嘅。佢就系出世冇几耐咧，就即刻患咗脑膜炎，就失去咗视觉同埋听觉嘅海伦海勒啦。 多谢我哋嘅听众房永山为我哋揀嚟呢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咁啊，房永山就话咧，其实佢以前咧就会抱住一啲奇异嘅眼光啦，去睇身边有残障嘅朋友嘅。咁但系咧，经过佢爸爸嘅训斥之后咧，同埋介绍呢一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俾佢睇之后咧，佢完全明白应该要尊重世界上面所有唔同嘅人嘅。 咁佢都好乖嘅、那个小朋友啊，因为可能一般嘅小朋友而家就觉得我无端端做咩要体验一个睇唔到光明嘅人嘅故事呢，又或者系老实讲啦、我头先话我哋已经少咗机会睇传记文学，所以特别多谢听众呢个介绍啦。个原因背后就系话我哋而家好似已经比较唔需要呢一种嘅励志故事。一方面呢，大家觉得而家时代进步咗啦，医学又进步咗啦，甚至乎在法理上面啊，或者是人的思想上面，大家都会透过立法啊、慈善团体呢，令我们去关注这些伤健的人士。所以觉得呢，这些这么悲惨的故事啊，或者是这么在逆境之中要求全的故事呢，已经跟现在的时代呢不是太大关系了。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人人都已经很平等、很幸福啊这样。其次呢，海伦海勒的故事也都我想不容易代入的，因为他的成功这个例子呢亦都唔多见。我哋会知道盲人好有成就，或者係聋人好有成就啦。但係对于海伦海勒嚟讲，仲要係出世19个月突然间一场病冇咗视觉同听觉呢，基本上佢同个世界係已经隔绝咗，即係好似混咗入一个冇声又冇光嘅地方。咁但佢竟然可以喺呢个条件之下，经过佢一个好传奇嘅老师苏黎文老师嘅照顾，同埋好耐性咁去教佢识字之后咧，可以去读到一个吓，即系以女仔嘅身份喺世纪初喺哈佛大学吓有一个学位啦。咁然之后咧，多年咧从事呢个盲人权益啊慈善嘅活动啦吓，咁同埋游遍咗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咁样嘅经验咧或者例子的确都唔多嘅。 咁今次睇呢一本海伦海勒嘅《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咧，其实都有唔少嘅感动，同埋咧睇嘅时候都会有啲问号嘅，就系、其实你又睇唔到，但系你又听唔到嘅时间，点解可以将一啲场面形容到具 世无畏到其实可能我哋呢一啲视力正常嘅朋友都冇办法留意到嘅场面嘅咧。 系啊，呢个咧就可能翻到去我哋讲完成本书之后，最后我觉得带俾我好深嘅一个问题，而且系一个反思同思考嘅。因为我觉得海伦海勒呢个故事，如果今日我哋再睇咧，好似头先所讲啦，唔单止系一个励志故事啦吓，因为大家嗰个感受或者系对于双健人士嗰个态度咧已经有好大嘅进步或者唔同嘅睇法啦。但是呢我在看这一本海伦海勒的传记的时候呢，反而令我跟秋婷你一样有这个疑问，就是说他的传记的真实性或者所谓的第一手的经验有多少是他真的会亲身去感受到的东西呢？有多少是我们没办法想象他会感受到的东西？譬如他讲闪闪发光的河流啊，一片绿色的草原怎样波动啊，又或者是雀鸟啊，美妙的叫声啊。那如果是一个没有视觉没有听过的人眼中，他如果写到出来呢，我们就很容易会有一个直接的联想，就是他一定是看过其他的文学作品的文字，然后将他感受了，然后再讲出来。咁所以咧，其实海伦海勒嘅传记咧有一个比较复杂嘅问题嘅，就系曾经我哋知道佢11岁嘅时候咧，佢写过一篇叫做《Frost Fairy》吓，即系话冰雪神仙咁样嘅故事啦，咁就寄俾佢以前嗰间盲人学校嘅校长做一个生日礼物嘅。咁点知嗰个校长咧就好中意呢篇文章，咁就将佢发表咗啦。发表完之后咧，大家就话：诶，唔系，有一篇好相似叫《Frost King》嘅冰雪皇帝咁样嘅儿童文学出现嘅，而且里边好多片段咧都相似。咁所以咧就话海伦海勒咧其实你系抄袭嘅吓。呢个对于嗰个校长嚟讲，当然好大打击啦。咁而喺嗰阵时唔系好有保护儿童嘅意识之下咧，就拉咗呢个得11岁嘅海伦海勒咧去审问佢一番，而佢就话咧，佢好可能喺3-4年前咧，有人会讲过呢一个童话故事俾佢听吓，即系用写字手板嗰个方法啦。佢听过，然之后佢记得非常之好吓。咁我睇呢个传记，我都颇为被说服咧。海伦海勒咧唔单止系一个好有意志力嘅人，其实佢系一个神童嚟嘅，只不过系一个冇咗听觉同视觉嘅神童。咁所以佢嘅記憶力可能真係非常之好，而佢唔自覺地係將佢變成咗自己嘅一篇文章。呢、这个查嘅结果就不了了之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已经系第一次去伤痛咗海伦海勒啦，就系话佢点解觉得文字世界咁美好，但系会成为咗一个被人咁严厉咁查问嘅原因呢？咁、所以系好微妙地，文字世界系开启咗佢一个冇声冇画像嘅世界，好似释放咗佢、但系佢成个以后嘅人生咧，其实就会同呢个文字一齐被绑住嘅。咁我觉得呢个好吊诡嘅情况咧，系我以前细个睇海伦海勒嘅传记嘅时候冇谂咁多嘅，我就系觉得哇，终于可以感受到呢个世界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今次再睇翻呢个背后嘅呢段公案啦，会觉得啊，其实嗰个文字嘅两面性吓，就系话佢究竟开启咗佢，还是系佢捆绑咗佢，即系话佢所有认识嘅嘢都要靠文字咧咁。咁呢件事就过多10年之后，佢21岁就出版咗呢一个传记啦，亦都系我哋今日介绍嘅《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吓里边包含嘅我的故事嗰个部分，咁呢个传记出版咗之后咧，又有一次嘅指控啦。不过今次就唔系抄袭啦，因为传记照计就冇得抄袭嘅吓。但系呢个自传有咩问题呢？就系、大家会觉得佢嘅老师就系、呢个喺佢6岁开始进入佢生命嘅安妮苏丽文老师咧，其实会唔会系将佢自己嘅一啲思想谂法借助海伦海勒呢个咁有名气嘅少女嘅传记咧去讲出嚟咧？而海伦海勒所认识嘅世界咧，其实一切咧喺大家嘅眼中吓，都系呢个苏丽文老师成日喺佢手心飞快咁样写出嚟嘅字所构筑嘅世界嚟嘅。有几多系佢第一身嘅经验咧？咁所以大家就开始有啲质疑，究竟系咪苏丽文老师利用咗海伦海勒咧？但系个结果咧又系不了了之吓，因为我哋都知道苏丽文老师喺海伦海勒读大学嘅时候出版呢个传记嘅时候咧，佢就结咗婚噶啦，佢嘅先生啦，同埋佢自己一起咧，系帮助海伦海勒去做呢一个编辑嘅工作。咁我哋可以想象海伦海勒嘅手稿会系几咁混乱啦，咁亦都需要 好多編輯嘅幫忙，所以點樣去分，我覺得就唔係太重要啦嚇。咁但係重要嘅係嗰個背後，我哋首先就會肯定佢同呢個老師嘅好深厚嘅感情啦。咁第二咧就係可以再一次肯定，其實乜嘢叫第一身嘅經驗咧，係一個好深嘅問題。去到佢第三次，其實佢人生仲有一個被人哋去質疑嘅嚇，就係、是、去到52歲嘅時候啦。我覺得好慘啊，即係已經去到52歲咧嚇，仲有人會覺得可能佢出嘅第四本嘅自傳嘅故事咧，俾人覺得咧就係佢其實一生人係咪利用咗呢個蘇麗文老師？即係今次唔係老師利用佢啦，係佢利用咗個老師，令到個老師冇咗自己嘅人生咧。同埋開始大家會質疑佢讀好多書啦，經常都出口成文嘅，引經據典嘅。咁大家覺得佢引經據典太多啦。一個正常人引經據典咧，大家會話佢學問好啦。但係你一個又聾又盲嘅人引經據典咧，大家就會覺得你係靠人哋嘅文章去說話。咁就唔係自己嘅聲音，咁我覺得有啲唔公平嘅。咁但係可能當年嗰個回應都好有意思，我覺得係啦。佢咧就喺一個大家帶佢去帝國大廈參觀嘅時候咧，佢去回應呢件事嘅。當然啦，大家可以想像下一個冇咗視力同聽覺嘅人上到去帝國大廈，可能都冇乜分別嘅。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啊，我覺得非常之壯觀啊呢度。佢話咧，我睇到黑信河咧喺遠處好似一把劍咁樣咧，反映住一啲彩虹色嘅光芒。成个纽约市在他眼底，咁佢系刻意咧要同啲记者讲，用一啲好视觉性嘅词语去回应佢。佢想讲咧系就系话盲系冇阻碍到我嘅心里边嘅睇到嘅图画，同埋我嘅思想呢样嘢系唔会阻挡到我。所以佢曾经好巧妙咁讲过，佢嚟到呢个世界嘅目的就系要令到人睇到一啲一般有眼嘅人睇唔到嘅嘢，同埋令人听到一啲有耳朵。有好好的听觉的人听不到的声音。那我这句说话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就是说就算我们健全的人都好，同样有一幅画摆在面前，我可能会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或者觉得就算我看着幅画，但我不知道他画什么啦，我不知道有什么 形容出 来。但可能隔离一个人很有感受，或者他天生对美术的喜好，会令他看到很感动的讯息。那我不是只是讲抽象画这种，就是就算是一个看到形象的话，咁大家都有时冇咩感觉嘅人就係睇唔到呢种嘅感动。咁其实文学又好，艺术又好，或者各种嘅音乐啊等等嘅艺术嘅媒介呢，我觉得都有一种唔同嘅盲同埋聋嘅。即係大家都会有呢种艺术盲或者音乐盲係出现。海伦可能嘅故事就係话俾我哋听，有健全嘅呢一啲嘅能力呢唔等于会睇到。咁而我哋点样超越眼睛可以睇嘅嘢呢，呢个係令我感受好深嘅。咁或者我哋听到呢度可以听一段啦，就系、是、嚟自呢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嘅最后嘅有一篇散文。咁呢篇散文咧就系海伦可能成年之后咧写嘅。咁佢就去幻想啦，如果俾佢有三日嘅时间可以。淨係睇翻嘢啫，佢冇好貪心話希望聽埋嘢喎嚇，咁佢就話淨係有視覺咧，佢會做啲乜嘢？佢會做啲乜咧？我哋翻嚟可以再講，但係咧，我哋而家嚟聽一個片段咧，就係話點解佢覺得佢會睇到一啲有眼睛嘅人睇唔到嘅嘢，究竟係乜嘢咧？咁我哋而家聽聽啊！ 我經常這樣想，如果每個人在他的早期成年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变黑变浓了，这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黑暗将使他更加感激光明，寂静将告诉他声音的美妙。我经常测试一些视力完好的朋友，探究他们看到了什么。最近我的一位好友来拜访我，他刚从森林里散步归来，我问他看到了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回答说，如果不是习惯了这样的回答，那我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早就相信眼睛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我问自己，在森林里走了个多小时，竟然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就连我这个看不见东西的人，只靠触摸都能发现许多令我感兴趣的事物。我感到一片叶子的娇嫩与均称，我充满爱意地抚摸着白桦树银色光滑的外皮， 或者松树粗糙的树干。春天，我满怀希望地抚摸着树枝，寻找大自然冬眠苏醒后的第一个标志——花蕾。我感觉到花儿那令人愉悦的如天鹅绒般光滑的质感，同时又发现了它那引人注目的卷曲。大自然中千奇百怪的事物就这样展现在我面前。偶尔，如果幸运的话，我轻轻地将手放在一棵小树上，就能感到小鸟放声歌唱时快乐的跳跃。我喜欢让清凉的溪水从我张开的指缝间滑过。就我个人而言，芬芳的松针地毡或嫩绿如丝的草地要比最奢华的波斯地毡更受我欢迎。对我来说，四季的变迁就像一场令人激动万分并且没有休止的戏剧。 刚刚听完有海伦海勒的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第三章的开头《我的三天光明》。其实看完这本书之后都觉得整本书的编排很用心，因为他首先就讲了海伦海勒的童年、少年、求学时期，以至于他去到大学毕业，然后最后先讲他的心愿，如果他有三天光明的话，究竟他那三日是会怎样好好去利用呢？亦都藉此去反问，究竟我们这些健全的人有没有珍惜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 嗯，是啊，我觉得他的角度也都很特别啦。他就是说，其实对于健全的人来讲，其实可以给他们三天黑暗，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尝试来的。就是想回，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感官之后，有感官的时候是应该怎样去珍惜，怎样去专注这样使用他们啦。那刚才听到的这个选段里面就说，很多时候他的非常好的朋友，但是耳目聪明很健全的人，去完一个林间小路散步之后，后吓，可能问佢哋，诶，头先睇咗啲乜嘢啊？咁样，大家都会话，我冇乜特别啫，都系散步咯，树林咯，咁样吓。咁佢就话，点会唔特别啊？吓，你系会听到点样小鸟嘅歌声啊，花嘅形态同埋佢嘅芬芳啊，等等吓，有好多嘅视觉上边嘅描述啊吓，包括就系嗰啲花嘅天鹅绒一样嘅光滑嘅质感啊吓。咁当然质感佢系感觉到嘅吓，我谂佢双手系喺佢人生里边非常之重要吓。咁然后，他就轉入了，就是說，所以他覺得這些看到的東西的人的世界呢，其實未必幫到他去看他真正想看的東西。那就講他自己的心願，如果有三日的光明，他会睇咩？咁当然我哋都会联想到啦，第一就系佢身边最爱嘅人啦，吓对佢嚟讲最重要嘅人嘅样啦。咁佢平时就靠触觉摸到，譬如尤其是嘴唇讲嘢嘅时候嘅动态啊等等啦，吓。咁但系佢就话，我亲爱嘅沙利文老师啦，或者系我嘅父母啊、朋友啊呢啲人嘅样啦，平时咧我又听唔到佢嘅笑声啦，吓又睇唔到佢嘅容貌。但系如果我有光明之后咧，我可以知道平时喺我手里边吓一个戚起嘅嘴角会展现在一块面上面是几咁温暖和美丽啦。好多用手去探索的东西就变成眼睛，所谓灵魂之窗，心灵的窗户是可以欣赏到。看完他自己很喜欢的朋友之外，就有大自然啦，即是我想在海伦海勒的教育里面，大自然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且是苏黎文老师非常之有耐性地去带他去接触田野上面的风啊、树叶啊、雨水啊等等，令他和这个黑暗无声的世界可以再次和外界接触，所以他就会去海边去看，去森林那里散步，将这些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颜色收入眼底，依依不舍地就看着这个日落去祈祷。然后他讲完这个亲人、大自然这些最自然的东西要看之外，第二日他就要看艺术了，就是说人类的高度的创意的表现。在这些艺术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博物馆去看这个人类的历史，他要很快很快地将人类整个进化或者是整个文明的历史要看到。然后就再看画 吓，咁样佢话佢雕塑佢都可以摸到嘅，但系油画啊，一个平面嘅艺术咧，喺佢平时嘅状态佢就睇唔到，所以佢要尽情咁样欣赏大都会博物馆里边吓，即系所有美丽嘅画。咁然后咧夜晚啦吓，佢都安排得几好，我觉得嗰啲节目吓，话夜晚咧佢就要睇歌剧啦。咁佢话话剧佢当然读过好多莎士比亚或者系希腊悲剧啊，但系嗰个人嘅动静，即系有啲演员俾佢摸过吓，啲动作系点，但系成个舞台究竟系点嘅咧？佢好想知道吓，咁所以咧佢就会去努力咁样吓，完整咁样吓，尽量去睇呢啲咁迷人嘅戏剧啦。咁啊，秋婷你就成日有得睇啦，咁啊，其实好幸福嘅吓。可能好啦，即系如果有三天光明咧，佢其中一个兴趣咧都会摆喺戏剧之上嘅。咁然后呢第三日咁佢喺个清晨里面佢会再行佢熟悉嘅社区佢住嘅地方啦，咁同埋呢去体验人类嘅另一个伟大嘅文明嘅创造，咁就係一啲大型嘅建筑物啦，咁譬如话帝国大厦啦，咁之前佢係想过去参观嘅，但係佢喺有视角底下呢，咁佢相信呢会更加之伟大。喺呢三天嘅光明嘅历程里面，除咗我哋话可能可能都几懂得编排呢啲节目之外呢，其实亦都可以睇到喺可能可能嗰个时代，即係二十世纪初一路发展嘅时候，人类对于自己嘅文明嘅一种自信啦，同埋嗰种骄傲呢，係会令到海伦海诺嘅故事或者係海伦海诺嗰个时代，你会见到係一种好对于光明理想呢係一种好大嘅追寻嘅。咁所以喺海伦海诺嘅三天里面，我哋未必睇到即係佢可能要去睇一啲社会上面嘅问题啊、黑暗面啊，或者希望想了解啲乜嘢。有人曾经亦都咁样呢是尝试批评过话海伦海诺的写作里面太光明了，即是充满着美好甜美这样。那么海伦海诺的回答也都是很巧妙的，毕竟他真的看了很多书。那他就说在我的世界里面已经够多黑暗面了，因为他整个世界只有黑暗。那我觉得他都讲得啱的，但是就说明了在二十世纪那个乐观主义底下，这三天光明看的东西全部都是人类文明的美好伟大崇高一面嘅展现，我觉得咧系有啲关系，即系话喺我哋今日社会上边，希望喺文学作品啊，或者系喺艺术里边，会多一啲批判同反思嘅呢个潮流咧，可能可能嘅反思批判咧，好似系不足嘅，即系话佢会向各方奔走去争取一啲盲人嘅权益啊等等，但系喺佢世界里边，佢宁愿相信美好爱系可以战胜一切，或者系我哋要去睇翻以往的人类文明啊、艺术的崇高之处，咁去心存赞美吓。咁呢种嘅谂法，当然我觉得今日去睇，仲系我觉得系感动嘅吓，同埋一种力量，就系你面对咁大嘅逆境，但系你有咁嘅心愿去欣赏呢个世界。咁但系亦都解释到，就系话今日我哋要去再睇可能可能故事，或者系再将佢讲俾下一代、新一代嘅人去听嘅时候咧，会中间有啲乜嘢嘅落差咯？ 咁我睇完呢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之后咧，我觉得我最中意咧，亦都系佢最尾呢一篇嘅散文啊，就系讲如果佢得三天嘅光明嘅话咧，佢究竟会做啲咩？头先我哋细读嘅部分就系佢反问我哋：你有眼睛系咪真系睇到一啲我睇到嘅嘢咧？咁我都苦心自问，我离开一间公司或者我沿路行咧，其实我都唔知侧边行过嚟嗰啲人系咩人，我都冇细望。咁但系睇完呢本书之后咧，我觉得我应该要用尽我嘅眼力啊，去认真咁样睇每一个人。 系，更加就要你揾到值得睇嘅人啦。 即系，所以你见到我系猛咁望住你啦。 咁我坐正喺前面，你冇得选择啦。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嗰个编排的确系好有意思嘅，即系话呢个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排喺最尾啦。但系如果你冇前面嗰个传记嘅铺垫咧，你又唔觉得个三天光明咁珍贵嘅。我自己咧就好被佢前半部吓，即系可能可能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去打动。咁呢个有两个特点嘅吓，第一个咧就系佢细个嘅时候嗰、那个好短暂嘅19个月嘅仲有视力嘅时候咧。佢原来都有啲记忆嘅，我唔知点解佢咁犀利啦吓。咁而佢写完呢19个月嘅唯一嘅好迷蒙嘅记忆之后咧，就话虽然我拥有呢19个月嘅光明同声音， 只是很短暂的19个月，但我仍然可以清晰记得这个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清脆的树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会铭刻在我的心板之上，永远长住在我心中，就是他之后长达一生的黑暗世界里面的一个很美丽的起点。我觉得他的感恩之心和那个感动就是很动人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不是只是说可能一个很脾气很好的人，其实他在六岁之前，苏丽文小姐去他家教他之前，他是一个暴君来的，基本上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可以代入回去，一个小女就是你没有了视觉听觉，其实是很恐怖的，就是你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所以他会很夸张的身体语言打人啊，擁人啊， 唔識表達自己， 係啦，唔識表達自己嘅情緒，搶個碟嘅食物啊，或者係當人哋唔知道做緊乜嘢嘅時候咧，佢係冇辦法去理解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係好衝動，佢一啲都冇掩飾到自己呢方面嘅缺點。咁而喺佢嘅傳記開頭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呢一啲嘅細節嘅，譬如話佢將佢嗰個啱啱出世嘅 BB 嘅細妹咧，爭啲想擁反咗嗰個搖籃，因為佢覺得佢霸住咗佢公仔嗰個床啦，又或者係收埋條鎖匙啊，將媽媽反鎖啊咁樣。但係呢啲一一嘅好令人覺得痛心的事实呢，都因为苏丽文老师来到之后呢，是很有耐性地逐样逐样将它变成一个非常之优雅啦、博学啦，还有很感恩的海伦凯勒。 嗯，看完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没有藉口去放弃咯，这么容易。 是啊是啊，即我想这个真的对很多的视听力健全的人呢，都是有很多反省，甚至乎著名的作家啦 Henry James 都说，看完海伦凯勒的故事呢，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我们个个人呢都是在一片黑暗里面工作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世界里面其实是无中生有，当然他做作家啦，他觉得创造的世界其实跟他没什么分别，我们都是一个黑暗里面摸索，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自己的观念都是由黑暗之中无中生有地产生。 我就不是作家，所以我得到的启发呢就相对俗套一点。那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启发就是要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是啦，找多些好戏来看，是吧，同埋望多些你想望的人。 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